90年代的香港的四大天后是珍妮、王菲还有郑秀文。其实香港人一直对郑秀文的评价非常的高，百变天后的称号几乎让她和梅艳芳平起平坐。尽管这些年可能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仍然是她在影视剧方面的表现，但是歌坛天后的唱功仍然是不容小觑的。这是让郑秀文的天后版图真正扩大到华语乐坛的一首流行曲，值得。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。 爷爷，你还说过，做人和写字一样，都要端端正正。 对呀，你看，一竖像人的脊梁，直才会挺拔；一横像人的肩膀，平